第九集。 到了医院，他们来到病房，徐莹莹还无法下床行动，她半躺在病床上正在看电视，电视上同样在播报暗龙事件的相关新闻，吴维涵过往出席公众场合的影像被当作视频资料播放。在对暗龙事件进行回顾之后，主持人又播放了一段吴嘉义公开道歉的视频。程韵走过去把口供记录递给了徐莹莹，让她确认之后签字。而苏醒的邵琪也被转移到了这间病房里，此刻他躺在病床上，眼睛盯着空中的某一处，眼神看上去极为呆滞。病床旁，程主任正对邵琪的母亲说： 啊，您先别急，醒过来只是第一步，治疗还在进行，后续的方案我们也在商讨，您多跟琪琪聊聊天，帮助他加速恢复意识。 邵琪的母亲一边听着，一边不住地抬手抹着眼泪。就在这时，病床上的邵琪忽然发出了声音，屋里所有的人都看过去，只见邵琪眼睛睁大，嘴唇张开，胸口因为呼吸急促而上下起伏，嗓子里发出意味不明的声音。见状，程主任立刻上前安抚，孟昭也上前帮忙。 程主任，什么情况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 哎，不清楚啊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啊。 孟昭看了一眼电视内容，大声说： 把电视关了。 徐莹莹立刻关了电视。在程主任的安抚之下，好一会儿邵琪才恢复了平静。孟昭问程主任： 程主任，您认为他的这种反应应该怎么解释？会是药物作用吗？这种药物会不会造成精神不稳定的副作用？ 暂时没有发现这种副作用，琪琪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，刚刚的反应很可能是外界刺激导致的，还好刚刚及时关上了电视。细想一下，很有可能是看到了电视上的吴伟涵，让琪琪又回忆起了曾经的经历吧。啊，不愧是孟队啊，一眼就察觉到了根源。 孟昭并未回应，他心里仍然有疑惑，刚刚电视上不是一直在播放暗龙的新闻吗？为什么邵琪忽然之间会出现这么剧烈的反应呢？ 这种药物非常厉害的一点是，它会侵蚀神经系统，而且是一点一点的，以让人难以觉察的方式侵蚀，让人慢慢的失去意识和判断能力。可以看得出啊，这是个很专业的团队研发出来的东西。 这药物会是买来的吗？ 哎呀，这就不知道了，从来没见过呀。 孟昭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这时他手机响了，是周奇阳打来的。 昭哥，那个老人的身份查到了。 好，我马上到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拉上陆时琛和程韵。 回市局， 有新的线索了。 老人身份查到了。 联想到陆时琛曾经在地下室里盯着那个老人的场景，孟昭留意了一眼陆时琛脸上的表情，但是陆时琛的脸上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特别的情绪，他只是嗯了一声。来到办公室，孟昭看着周奇阳面前的屏幕，低声念出一个名字来。 祝文秀，就是这个人。 嗯，对，19年前失踪的。失踪4年后，家人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。失踪时间太久远了，我们的人是从10年前开始排查的。谁能想到一直排查到了近20年前。这老人失踪前还是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呢。 周奇阳往下滑动着页面，用鼠标指针指着页面上的文鼎房地产公司。 这个名字有点眼熟哦。 孟昭侧过脸看向了陆时琛，而与此同时，陆时琛的目光也落在了屏幕上，然后他愣了一下， 孟昭立刻捕捉到了陆时琛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。舒的，孟昭想起了这个名字为什么眼熟。 陆承泽年轻时花了8年时间打赢的那场民工讨薪案，就是跟这家房地产公司打的。 高二那年，在去找陆承泽之前，孟昭曾经详细地了解过陆承泽的履历。孟昭看着陆时琛说：“ 看来这老人是你爸的老熟人呢。” 刚才的愣神儿，一瞬即逝。陆时琛又恢复了面色如常。 嗯，你不知道，你爸当年打赢的那场轰动全国的民工讨薪案，就是跟这个老人的公司打的。 那是我失忆之前的事情吧？ 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得先联系到这个老人的家人再说。小周，查查他家人的联系方式。 已经查过了，这老人的丈夫在他失踪前就去世了，失踪之后没多久，他儿子一家就移民了，现在只有移民前的档案。 难道又要走那套繁琐的上报流程吗？ 我可以试着帮忙找一下。 也好，那就拜托陆顾问了。 陆时琛再次证明了他的办事效率，第二天一早就把祝文秀家人的联系方式交到了孟昭的手上。 嗯，应该是他儿子。 看资料，他儿子也应该有40多岁了吧？效率够高啊，这次花了几百万啊。 问这么清楚，是打算还给我吗？ 我以身相许行吗？ 孟昭笑了一声，然后拿过桌面的座机，按了免提，按照陆时琛提供的号码拨了过去。听筒里传来等待的提示音，起初对方将电话给挂断了，孟昭又拨了一遍，这次对方才接起来。 喂，你好，是祝文秀的家人吗？ 对面确实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的声音，声音里透着警惕。 你是谁呀？找祝文秀做什么？ 啊，我是中国公安，我们在一家疗养院的地下室里找到了祝文秀，他还活着。你们曾经跟法院申请宣告了祝文秀的死亡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既然他现在已经被找到了，而且身上存在很多疑点，我们希望你们能过来认领老人，并配合中国警方的调查。 男人似乎并不相信孟昭说的话。 祝文秀，你是从哪儿听说这个名字的？我怎么能确定你说的是真的？ 你可以给我留个邮箱，我把祝文秀的照片发给你，如果看了照片你还不信，那我们也可以视频确认。 男人犹豫了片刻，将邮箱地址告诉了孟昭。孟昭在旁边找了笔和纸，迅速记下来，撕下来递给程韵，然后对电话那头说： 照片立刻发过去，先别着急挂电话。 程韵的速度很快，不出一分钟就朝孟昭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孟昭对着电话说： 发过去了，你查收一下。 电话里传出来脚步声，听筒里安静一会儿之后，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语气非常的激动： 我妈真的还活着？她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 相比对方有些激动的语气，孟昭的声音显得非常的平静。 你母亲被长期注射了某种药物，目前还没有意识，具体后面能不能恢复还很难说。据我们所知，你母亲当年的失踪是人为导致，很有可能是遭遇了陷害。如果你有时间，请立刻回国到明潭市公安局认领朱文秀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中国政府会帮你们解决。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，声音比刚刚低了一点。 行，我想办法回去。 祝文秀的儿子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 想办法回去， 孟昭低声地重复着祝文秀的儿子的这句话，想了想，他抬头对程韵说： 你随时和祝文秀的儿子保持联系，尽早确定他的回国计划，如果有困难，我们这边也好立刻协调。 嗯，好的。 这时孟昭接到一条消息，是张朝发来的。 昭儿，过来， 我去趟基镇那里。 孟昭交代了一声，就去找张朝。 朝哥，有进展吗？ 你之前不是让我识别暗龙服务器的客户吗？算是找到一些信息吧。不过啊，这些人渣都精明得很，没留下任何关于个人信息的名单或者证据。唯一能起到识别作用的啊，就是监控。但是他们不是戴了口罩，就是戴了面具。我们呢，只能从已留存的有限画面中抓取他们的面部特征。 想要准确识别啊，基本不太可能。 孟昭看着屏幕上几十个戴着口罩或者是面具的男人的照片，眉心微皱。 你再努努力，如果内部系统确实无法识别，就只能向上面申请公开照片，发布悬赏通缉令。我就不信就没人能认得出他们。 也只能这样了。其实最快的办法还是让吴维涵开口，他还是不肯着，自身都难保，居然还有心保这些客户， 说明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自身难保。如果他把这些客户都招了，吴氏集团的合作伙伴都被他搞崩了，那可能才是真正的自身难保。 你这意思是觉得吴嘉义有问题？ 吴嘉义有没有参加运营管理目前还不好说，但老子和儿子总有撇不清的关系。吴维涵不过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直播公司，他招来那么多客户，干出这么大的事情，仅仅是为了那点直播打赏或者会员费。总之，暗龙的最终受益者绝对不会是吴维涵。先不说了，这文件拷给我。 张朝俯身把 U 盘拔下来递给了孟昭。 嗨，已经拷了。哎，我那些 U 盘你是不是又没带来呀？ 下次一定。你记得提醒我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